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，我们若是再往前推，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。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。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，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想动员农民，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，比如均贫富、吃大户、不纳粮等。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，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，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着关系。像新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，新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，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，他们都读过书，受过一些新式教育。从他们的出身来看，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、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，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，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较多的同情，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。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，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，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。义和团盲目排外，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，并使社会陷入完全失序的状态。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，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，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。首先，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动荡，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社会翻个的大动荡。对革命党来说，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经验教训惨痛。其次，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、盲目排外的，而不是进步的。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，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、不进步，甚至说他们不西化，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。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的向西方学习的革命，所以他们不打算，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。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，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，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，他们可能去搭个手帮个忙。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，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，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，他们就会很生气。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，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。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，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。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，而不是农民史观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儿的，也不用管农民，只要自己能把事儿办成了就完了。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，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，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，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，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。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做过工作，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，他们主要在底层工作。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3000人，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、被牵连进去的。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，像蔡锷、唐继尧、蓝天卫、吴禄贞等等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，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。 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。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。革命之后，当然有人开始讲，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。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就说当时他们要参加革命的，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，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炸弹，准备日后革命。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炸弹特别不靠谱，保险很不过关，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炸弹，还一直放那么久，轮船一颠簸，他不怕炸弹炸了吗？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，后来都当团长了，如果不是形势所致，干嘛要革命啊？阎锡山还说，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，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？也没有什么证据。他们还说，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，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。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？真的是很难说。像当时的士官三杰，张绍曾、吴禄贞和蓝天卫，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，两个师长，一个旅长，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。蓝天卫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，还很得意的去开会。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，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，这才留了他一命。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，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。讲了这么多例子，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很有限，当时清朝社会的控制真的是比较松，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。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，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，其实大家都无所谓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。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，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，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。而且我觉得，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。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，改良派在改革之前始终是多数。如果能够不动干戈，和平的把事情办好，谁还愿意去流血，去制造社会动荡呢？谁愿意去冒险呢？虽然革命党宣扬清朝的民族仇恨，但是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，已经过去260多年，都10多倍的事儿了，谁还记得呢？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，谁还会去翻老旧账呢？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，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。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，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。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，他未必想真正的动员帮会，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。反正你是反派势力，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，所以我就利用你，就是花钱雇人。在同盟会中，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，因为两广人士中海外华侨比较多，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，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。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，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，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。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？只有靠拉近感情了， 就是跟人套关系、戴高帽。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，说他们前身是反清复明的，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，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呢？这个时候，革命党便会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给绕进去了。这些大佬一想，也对呀，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。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，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，然后自己那么干的。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，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跟帮会共天下，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。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，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，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。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，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，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。但是一旦真革命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。说实在的，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，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，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。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，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，如果有人在革命前把辫子绞了，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。所以整体而言，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，当时满人都很恐惧，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。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，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此外，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，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。